围炉主唱的身份即将在下个周四的晚间亮相四川卫视，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赵传的歌迷的话，就围观一下下周四晚的四川卫视吧。另外也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一档全新开播的围炉音乐会，它呢是每一期会找一个资深的歌手，并且请这位歌手请他身边的几位歌手或者是相关演艺圈的朋友和自己开一场算是歌手和他的朋友们的专场音乐演唱会。前几期分别请到了黎明啊、陈明啊、还有费玉清啊等等人，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效果啊，据说在全国的同期节目收视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至少是第二位。我看了一两期还真的感觉很棒，因为这是当下的华语电视圈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安安心心的说音乐唱音乐的一档音乐节目，推荐给大家咯。好吧，接下来的时间 MyFM100.5 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真机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奥特莱斯。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我啦啦啦啦啦啦啦。

手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你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再不争也不吵，不必再煎熬，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流浪到这儿刚刚好，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天空有些暗了，暗得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在北京时间的10:07锁定收听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在第一时间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出的刚刚好。其实薛之谦刚刚过去这一年应该是他的大事之年，因为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在各种综艺节目的客串或者是主持或者是表演上，都是在很多人民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最近呢，一家著名的音乐 APP 手机软件公布了2016年度的高校音乐排行榜。所谓高校音乐排行榜，就是现在正在上大学的这些人更喜欢听谁的歌，结果薛之谦竟然夺冠了。薛之谦的演员，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刚刚好以及丑八怪这几首歌，霸占了全国大约将近1000所高校的年度最多播放量的单曲。可以说全中国的大学生一大半都是看或者是听薛之谦的歌正在长大。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有没有这些大学生朋友呢？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歌，下一首歌是来自黄雅莉带出的《蝴蝶泉边》。 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无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衣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 话，偶尔展示了我发。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乐手在经典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东银质的爹呀，追归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东银质的爹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东银质的爹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颂着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Maya FM Music 40好音乐40分钟，我是梁静茹。

好，让我累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这首歌来自任贤齐为自己主演的《神雕侠侣》配唱的主题曲《任逍遥》。北京时间来到了10:21，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早阳光，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1月7号，今天全天的天气是雨加雪转小雪的天气，最高温度4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风力等级为微风。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做好防雪或防滑的准备。接下来好音乐继续，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郝云，《逃跑的木偶》。 顺着一个方向走到四。尽量不去想那些爱我的人，顺着刺眼的光一路向前闯，早已分不清前方到底是什么方向，前方可能有我想要的自由，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早已昏了头。我是一个煎熬的木偶，也有疲倦的时候，我是 T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self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无印良品为我们带出的朋友，似乎在每一个人的成长生涯当中都会有那么一首叫做朋友的歌曲。无论是我们刚刚听到无印良品这个朋友，还是臧天朔的朋友，乃至那么多不同的版本的朋友，相信我们身边除了少不了我们真正的朋友，也少不了这些叫做朋友的歌曲。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魏晨，只爱到一半。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联系，过去的一切已经变成回忆，无意间听到你最爱的 CD， 勾起了曾经的点点滴滴，始终会一路走下去不会停，昨天像一部还未放完的电影，感动的对白永远是 I love you， 我想我可以不露痕迹默默爱着你，我们

枷锁，每个人都会有寂寞。你好，疯子，你替谁孤独，为谁痛苦，你在为谁幸福？你好，疯子，对我是疯子，在不平静。 这首歌来自 SHE 当中的那个 Ella 陈嘉桦为电影《你好疯子》配唱的同名推广曲。北京时间来到了10:49，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消息，因为在元旦开始，咱们天津的地铁六号线正式把17工程全线贯通运营了。为了更好的服务广大市民和乘客，地铁六号线也将会在下周的1月11号举办一次试乘体验活动。下周的1月11号上午9点，将会从地铁六号线的北站出发，途经北宁公园站，最后到金钟河大街站，由地铁人员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各种地铁六号线当中的使用啊，包括乘坐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小窍门。如果你有心情报名的话，可以拨打这个地铁的服务热线6028-6888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是1月9号的17:30，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咯。接下来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周华健，哭砂，就在 MyFM 100.5。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阿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背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每一件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戏？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出的演员，薛之谦也凭借这首歌在各大排行榜，包括刚刚很多音乐网站发布的2016年的排行榜中勇夺冠军了。感谢大家继续在北京时间的11点18分继续锁定收听 MyFM100.5 周末早阳光，我是方天。前不久呢，咱们天津的相关部门发布了2016年在天津的白领阶层工作者当中的满意度调查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显示，在天津的白领阶层当中无论是对工作的满意度还是对生活的满意度都高于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不过相对来说，生活的满意度指数是 2.61， 是高于工作的满意度指数 2.53 的。而在这个白领阶层的调查报告当中显示，对于工作不满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福利和晋升，而对生活不满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休假的时间。不知道这个数据报告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呢？接下来嘛 ,FM100.5 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羽泉，彩虹，就在 MyFM 周末早阳光。

我是无能为力。 这首歌来自梁博带出的喜剧，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早阳光，我是方天。时间来到了11点31分，相信很多朋友正在准备自己的午饭，或者是想计划一下中午去哪儿吃一下呢？因为最近咱们天津特别是京津冀地区的雾霾都挺严重，所以呢很多人在周末的时间都会选择通过叫外卖来解决自己周末的餐饮。所以呢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外卖 APP 软件就发布了去年第四季度全国外卖订单量最高的五个区域，咱们天津也是上榜进入前五名，而且排名第二名。当然这个区域并不是以一个城市作为区域入选的，咱们天津的天津师范大学商圈入围，代表天津成为了全国外卖订单量第二名，而排在第一名的是北京的望京商圈，第三到第五名的三个商圈分别是沈阳师范大学商圈，还有西北民族大学渝中校区商圈，还有长春师范大学商圈。看完这个排名，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现在的大学生们真的很爱叫外卖哈。好了，如果说的这些话让你产生了一点食欲的话，就赶紧想一想今天中午吃点什么，或者叫一个什么外卖吧。下面这首歌来自桃子陶晶莹带出的《真的假的》，就在 MyFM 100.5。 就对了， 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背了，也会唱了。明天的承诺全是假的，当下的争议算是真的，没话的回忆全是假的，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男人说过全是假的，姑娘的道歉算是真的，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问一句值不值得才是真的。 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时而狂如风，呼啸着似水的年华。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早阳光，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杰为一部电影刚刚配唱的主题音乐。而张杰呢，最近除了忙着自己的演唱会，据说也会加盟到自己的算是娘家湖南卫视全新的歌手这样一个节目当中。虽说他前几届曾经参加过我是歌手的竞演，但是今年参加的这一档全新的歌手栏目，除了邀请了一些全新的歌手，像目前已经曝光了林忆莲、谭晶等等之外呢，还会邀请到之前几届参加过我是歌手竞演的一些歌手进行回炉，然后和现有的这些新歌手一起两两组队来 PK， 不知道大家是否期待呢？据说已经确定回到湖南卫视继续参赛的包括张杰、李健、林志炫还有韩磊等人，而目前确定的新晋的歌手，所谓的新晋并不是一个新人，而是第一次亮相歌手舞台的，包括林忆莲、谭晶、张敬轩、光良、萧敬腾和袁娅维等人。如果你期待的话，就锁定一下这个春节期间即将播出的歌手2017的节目吧。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FM 100.5。 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